you 愿陪情。 本是为臣满城心，祝福万岁天地人，七度此关算一命，就是当我爹不更臣，臣正的嘴上今天把爹训，心已死去我怕世俗难忍。 再请听李长春演唱的《将相和》。 天不明天， 平气正，心内存感， 赵氏孤儿。